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的言情有声剧《南红》，作者竹椅，演播三生静水，第七集《没跟你说》二。等女人走后，温以凡才意识到自己一直在听他们说话。队伍在此刻前挪，他收回注意力，顺势往前走了几步。这个位置也看不到后头的桑眼了。过了大约一分钟，钟思乔给他发了三条消息。首先是一张照片，说我惊了。然后他说，我之前客套给他群发的祝福消息，他从来没有回过，我还以为他不用这微信了。温以凡点开图片来看，是钟思乔跟桑岩的聊天记录。桑岩发了一条消息，看上去像是群发的，只有四个字，新年快乐。见状，温以凡下意识退出聊天窗，扫了一眼未读消息，没有看到桑岩，但他通信录里桑岩的头像跟截图里的是一样的，所以应该没有加错。那他怎么没有收到群发消息呢？他总不会那么小心眼，故意不发给他吧？还是说不是群发的？但没多久前，他还在自己眼皮底下被他母亲教训，也没有见他有这么多闲工夫一条一条给人发祝福短信啊。想了片刻，温以凡觉得最大的可能性就是如之前所想的那般，他已经把他删了。这么一想，他顺势联想到自己通信录里那些杂七杂八的人，干脆也编辑了一条群发消息，借此把那些已经把他拉黑的人给清掉。发出去没多久，立刻有十几条回应，温以凡从下至上一一点开，偶尔回复几句。点到最上边一条的时候，温以凡愣了一下，因为他惊悚地发现，回消息的人是他心血来潮想群发的导火索，是他刚刚误以为早已把他删除的人，此时还站在他几米远的位置。桑岩只发了一个符号，一个问号。温以凡的眉心一跳，内心莫名惊了一下，这怎么还诈尸了？而且甩个问号是什么意思啊？温以凡视线上挪，盯着自己发出去的那五个字，新年快乐呀。一时间温以凡有一种不识字了的感觉，他这发的应该是祝福语，而不是什么污言秽语吧。还别说，这单甩个问号的行为还挺唬人的，温以凡隔着屏幕都被桑岩给震慑到了。这反应就像是看到了一个老死不相往来的人一样，不管对方说了什么，就算是祝福消息也要甩个问号来怼一下。温以凡犹疑地在对话框输入，你知道我是……还没敲完，他用余光注意到身边有人跟他擦肩而过。温以凡下意识抬眼，发现桑岩走到他前方一米左右的位置，在一个女生旁边停下。女生身材细瘦，安静地低着头，像是在看手机。联想起桑岩跟他母亲的对话，这个应该是他妹妹。温以凡对这小姑娘还有点印象，高中的时候他见过，名叫桑稚，比桑岩小了六七岁。那会儿他个头还小小的，生得像个瓷娃娃，温以凡跟他说话还得弯下腰来，现在都长得跟他差不多高了。桑岩懒懒地喊了桑稚一声，小鬼。桑稚抬头问他干嘛。桑岩问他，听说你最近压力很大。桑稚很敷衍地说了一句，没有。桑岩自顾自地继续说，因为快高考了。温以凡跟他们之间只隔了一个人，这距离他们说话就像是在面前放电视剧一样， 清晰无比。他不想刻意去听，但声音依然源源不断地传入他的耳中。桑稚说：“输了没有？”桑延就说：“想那么多干什么？”他像是要把母亲交代下来的任务贯彻落实。于是桑延慢悠悠地说：“ 你哥我当初不学习，不也考上南吴大学了？况且就算你资质不行，咱家也有钱让你去复读。” 桑稚瞅他，语气开始烦了。他说：“你不学习，你以为我不记得了吗？放心吧，你当时拼死拼活才考上南吴大学，我闭着眼都能上。”桑延一下子无语了。吐槽完这点，桑稚又接着说道：“还有，我今天听妈妈说你把工作辞了。”桑延没有回应。桑稚就问他：“肯定不是吧？”桑延侧头问他：“有你什么事儿？”桑稚也开始自顾自地问桑延：“你是不是被炒了？不好意思说呀。”没等桑延再开口，他的手机响了起来。他第一眼看去，突然说了一句：“ 我说话你听不进，那就让你亲哥来安慰你几句。” 是。可能是看到来电显示，桑稚瞬间消了音，过了几秒才低声说：“不要。”之后桑延也没有多说，走回凉亭那边接电话去了。四周好像安静了下来，虽然有些话温以凡也没有听太懂，但这近距离被迫偷听认识的人说话的事还是让他有点不自在，索性是脸上还戴着个口罩，给了他几分安全感。温以凡重新点亮屏幕，注意到在输入框还未发送的话，又觉得不太妥当，伸手全部删掉。他想委婉地确认对方是不是知道这是他的微信，思来想去，最后也谨慎地只回了一个问号。大概是还在打电话，那头没有立刻回复。盯着看了两秒，温以凡突然意识到了一个问题：就算桑延真把他屏蔽了，但他的朋友圈可没有屏蔽桑延。这么一想，温以凡立刻点开了自己的朋友圈。这段时间事情太多，上一条朋友圈已经是两个多月前了，当时还在颐和市，好像是跟同事去清吧时一块发的。温以凡的目光定住，映入眼帘的是一张他跟前同事们的自拍照。照片里的其他人露出牙齿，笑得灿烂，摆出各种拍照姿势。温以凡坐在左下方的位置，皮肤白到像是曝光过度，只是温和地看着镜头，嘴唇弯起浅浅的弧度，五官极为清晰。队伍渐渐排进厕所里，恰好同时有几人从隔间出来，轮到了他。温以凡回过神，把手机放回口袋，顺着往里走。片刻后，温以凡走了出去。洗手台是男女共用的，在男女厕中间两三米宽。温以凡打开水龙头，大脑有些乱。所以之前在酒吧，他就是在装不认识自己。群发祝福也是刻意不给他发的，看到他的消息头一反应就是怼。温以凡抬头，通过面前的镜子，他能见到还站在原来位置的桑延，看上去已经打完了电话。他单手插兜，另一只手把玩着手机，也不知道有没有回他消息。下一刻，温以凡看到桑稚也从厕所里出来了，走到旁边的洗手台，但水龙头可能是坏了，打开也不出水。温以凡刚好用完了，给他腾位，说：“你用这个吧。”桑稚立刻说了声谢谢。视线对上温以凡时，他像是愣了一下。温以凡没有注意到，收回眼，边掏出手机边往外走，点亮， 界面还停在跟桑岩的聊天窗。他这次连半个标点符号都没有施舍给他。温以凡明白了原因，沉默了一会儿，没忍住在对话框输入了一句，咱俩要不互删吧，很快又删掉了。瞥见他俩刚对着来的两个问号，温以凡一顿，突然觉得这个聊天记录火药味十足，有一种傻叉就你会甩问号码的意思。但他本意并不是想要跟桑岩争吵，温以凡不想在节日里闹得不快，想着该怎么退让。他敲了一个字，那。盯着桑岩发来的问号以及自己发出去的快乐两字，他迟疑着继续敲，不快乐也行。发送成功之后，温以凡也离桑岩所在的位置越来越近，隔空擦肩而过之际，他不自在地垂下头，用余光看到他似乎点开了微信。男人长睫低垂，盯着屏幕上的内容，不知道是不是错觉，温以凡似乎听到他轻嗤了一声，他的后背一僵。继续走了好一段路，直到拉开距离了，温以凡这不知从何而来的心虚感才总算消退。他重新看向屏幕，如他所料，依然没有回复。他又叹息了一声，没有功夫再想这个事情，觉得自己去的时间有点长，温以凡不敢再拖，快步回到拍摄点。距他离开时区别不大，广场内弄了装饰，植物以及小建筑上都缠了一圈彩色灯带，带了过节的氛围。周围人来人往，有工作人员在维持秩序，望过去都喜气洋洋的。一切前期准备都已经就绪，只等着新一年的到来。钱卫华和甄玉正聊着天，傅壮站在他俩旁边，极为乖巧地听着，不发一言。见温以凡回来了，他立刻小心翼翼地凑过来。傅壮是前两周新招的实习生，今年大四，人不如其名，个头不高且瘦，像根竹竿，长了一张正太脸，却十分违和地有着一副低音炮。他说，姐，你要是再晚来一步。温以凡还以为出什么事了，连忙问道，怎么了？傅壮沉痛道，你可能就只能看到我被冻死的尸体。温以凡点头，那谢谢你了，我正缺选题呢。 在你眼里我居然只是个选题？ 傅壮控诉他，冻得哆哆嗦嗦，声音却精神。他说， 我去，太冷了，这风吹得我鼻涕都出来了。 温以凡看他，这年纪的男生大多要风度不要温度，傅壮也不例外。他只穿了一件牛仔外套，看着完全没有抗冻的效果，嘴唇都冻紫了。况且他还瘦，仿若下一秒就要被这海风给吹垮了。海边本来就会冷些，以后出来跑新闻多穿点。说着，温以凡从口袋里拿了一个暖宝宝给他，那放口袋里暖暖手。 哎，不用。 傅壮没有想过要拿他东西，他说， 姐，你自己拿着吧，你女孩子肯定比我更冷。 但我口袋里已经有俩了，这个没地方放。 温以凡笑着说道。本集已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，喜欢就点个订阅吧。